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花生多饭食，我哋梗系最积极，识听一定听 hkpeanut.com。我系长毛。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系好啦， 第二节翻嚟啦。 喂，我发觉咧 ，chat room 有条友咧，每次都喺度咧，叫做 Adam 踎啊，嗰条友咧，下下都话即系阿土伯真系靓仔啊。咁啊，我唔知点解有即系啱啱有一位网友督爆啦，咁 Adam 踎呢条友咧， 系条女嚟嘅， 系咪阿土老婆分身，即系即系孔令如分身啦、啊。咁我唔知系咪咁啊？喂，翻嚟诶就喂， 我想补充少少咧，即系。正正是因为刚才我讲即是所谓曾俊华不是大家想象之中因为跟习近平握完手所以他是钦定的人选就觉得一定是赢的。是错的这个假设。其实一种是斗紧严格来讲就是如果不是中联办使不出这么大力啊 如果斗紧就是有变数。 有变数、但是的 我仍然是持悲观的态度的就是对他的形势是越来越不对路的。斗紧的意思是什么呢找李嘉诚。影张相显示班俾班建制派听嗱李嘉诚都转啦咁样。因为李嘉诚你唔好以为佢手握嗰八九票咁少啊。喺佢影响力之下你諗下唐英年上次咁嘅环境都有二百几飞㗎近三百飞喺度㗎。係咪所以呢其实如果而家话系注定佢死亡嘅我唔敢讲。但系佢嘅机会系越嚟越渺茫。 窒低緊啦即系俾人。 唔即系起码呢 佢成个动作都系。 如果系延续返即系成报阴谋论啦系咪即系呢种讲法都系成报阴谋论嚟嘅。即系叫做权斗论啦。咁如果系真系咁样发展嘅话呢都似嘅都好似嘅好多人都倾向相信呢权斗系持续緊嘅。咁所以有变数嘅情况存在。咁所以如果呢即系呢个时候咧，咁民主派或者民主300 plus 就觉得自己会有作为，系嘛？而事实上啊，你见到咧，即系中央亦都好在意呢个民主300 plus 嘅取态，系嘛？咁所以就你见到近排有啲人写文啊，包括吓、你老友啊莫剑元啊，佢都话啦，即系呢个时候咧，边如果有泛民出嚟选咧，其实系符合中央嘅即系意愿嘅。 头先我讲，我收到几个信息 系。 包括几个吓，三四个，有啲我系我主动打去问佢，去引证，因为我听到话即系笃定呢、這、一个即系林郑嘅时候咧，我系不断 verify 嘅，喺建制派阵营里边啊，喺即系亲共嘅人士里边咧，当然我啲有啲技巧啦，其中一个咧，佢唔知道，我谂佢冇听我节目，佢以为我同长毛好近，佢就问我啊，你觉得你哋会唔会咧，即系谂下，即系例如登我报纸广告啊，或者系发信俾嗰啲人咧，就话就23条啊，就呢一个嘅831啊，就政改啲问题咧，就系、是、呼吁啲选委一系投翻泛民主派嘅候选人，一系就系即系投弃权。哇！你一咁讲，我知道你咩龙溜啦。嗱，佢可能唔知道，因为佢话佢之前有一段时间系忙紧，做紧其他嘢。就话好似话生咗个女啊，定系生咗个仔啊？ 即系呢个都系你线眼嚟嘅，其实 佢一咁同我讲，我觉得奇怪。即系话，如果我哋用原则出发，即系用以前郁敏嗰种做法，利用左翼，利用原则嚟打翻呢一场选战，咪啱啱配合翻佢哋个套路咯，咁样。 系啊，即系你哦，我明啦。你而家系咪要我要曾俊华，唔要我要真普选？ 冇错 吓，就系呢。 佢就系剔你条思路嘛，佢以为我都仲系剔紧呢条思路嘛。 你真系 我话我喺呢个问题上边，我讲 要真普选啦、 啊。我讲咗三四个礼拜，甚至乎讲咗两个月嘅斗争策略应该点？你真系冇听我节目啊！你真系大哥，我话我而家仲 你嘅放弃原则啊！ 我仲系以前咩？即系而家系更加，因为我即系一个评论员，我梗系。即系客观少少，唔系净系彰显自己嘅政治路线嘅人嚟噶啦。我梗系睇到你嘅手影啦，大哥。跟住我打俾钟树根，屌钟树根仲好笑， 佢就喂上嚟啦，不如你咁多料爆， 你叫佢上嚟啊？ 咁啊冇啦。喂，但系我话你点睇啊？真系林郑，佢话妖中联办又戆居嘅，中央戆居嘅，使乜做到咁明显啊？ 冇信心啊！ 冇错。嗱，当然你从个好嘅角度又话冇乜信心，即系而家仲喺度拉紧，即系仲有机会。但系佢唔使做到咁核突噶。跟住第二句咧，嗱，我唔认同佢噶。佢话冇搞咩？佢唔系收水啊嘛！我黐线，我收佢都唔会收啦。佢大佬勾一条查一条嘅人，系咪啊？佢唔系啊，会唔会即系年纪大咗啊？即系我话你自己谂埋啲衰嘢，又要话人哋。佢真系即系纯粹从原则出发，从即系策略考虑。不过大家系唔同，咁我就知啦，背后系有手影，成个泛民嗱，我唔系阴谋论啦，我系从呢啲人嘅即系反映里边啊，亲共嘅人士。中央嘅人士里面咧，呢两个 message， 一个钟树根讲嘅，即系怀疑；一个系直情叫你去做啊，呢样嘢个怀疑啊， 其实 系有手影咧，就系想玩翻你嗰300， 系 你咪继续坚持你嘅原则咯， 系啦。 嗱，我嘅人咧有一样嘢咧就几得意嘅就系，我 系 逆向思考嘅， 系即系 你叫越叫我做呢样嘢嘅时候咧，我就一定好捻怀疑你嘅， 系即系咪呢个 咁捻顺我意思嘅？吴嘉玲，原来吓、我肚里边谂嗰啲嘢，你都知嘅。 敌人赞你讲原则嘅时候咧，你应该好好反省啦。 系啊，冇理由噶，你喺葫芦里卖什么药咧？你班友喺度， 唔系呢个， 我再 send 俾一个 message， 俾一个全国政协噶， 系 全国政协啊。孤恩其名啦，因为佢下个礼拜要出嚟倾下偈。我话喂，你唔系啊嘛？你支持林郑，你葫芦里买咩药啊？唔系好似你，即系我想质疑佢，你个治港政策冇理由咁样跳嚟跳去噶嘛？系咪？而家你系谂住和解啊嘛？咁你先即系集握手，再配合揾阿胡须仔出嚟 hea 啫，大佬。咁佢下个礼拜出嚟再倾啦。佢话仲争你一围。嗰啲捐款会未俾俾，顺便俾埋你 吓，未埋单噶， 好似唔系花生台，唔知系咪好还住书？我话得，我话 double 啦咁样，佢可以上年嘅屌佢，我系咩？唔记得咗咁样啊！我就觉得呢镬大镬啦，即系点解我头先讲头先嗰段嘅说话话个形势危咧？即系我唔系降低大家嘅期望咁简单，而系确实到目前为止 up to now updated 嘅 information， 胡须仔 underdog。唔系中央信任嘅人选，唔系一定当选嗰个人。我上个礼拜如果俾我机会讲咧，就真系自把嘴巴嘅。我上个礼拜过年嘅时候，有一个选委系见过曾俊华嘅，佢上嚟我屋企，我第一个问题问佢，亦都差唔多系最后一个问题，最关键嘅问题。我话喂，有冇问胡须仔究竟够唔够飞噶？因为我前个礼拜讲呢样嘢啊嘛，我话喂大佬睇睇佢攞唔攞150先，加埋我呢300有机会。跟住佢话。胡须仔个公关同佢讲话都应该够嘅， 咁真系唔够， 最好有埋你哋咁啦，咁样 咁即系 咁我以为放心啊， 即系而家听翻就觉得原来系唔够。 我谂住初时以为佢够噶，屌你真系，点知原来佢系屌你镬真系空心老官啊！屌赌白球片咁啊，冚家拎赌埋我哋嗰啲落去嘅。 唔系你要谂下，究竟曾俊华，你对于一班呢班商界，尤其呢个所谓叫做系关键少数嘅商界嘅作用喺边？即系如果佢真系听嘅李嘉诚之笛嘅话，其实佢系攞嚟讲数噶嘛。 咁但系李嘉诚咧，我觉得就即系你中央 respect 佢，或者佢 respect 中央都好啦。即系佢都自有自己自主性同独立性 嘅。系， 系咪？今次胡须仔嘅形势，点解有啲人觉得佢？是依然不是好像我想象之中或者我刚才的分析之中那么差呢，就是因为还有李嘉诚的一关嘛。 是的。 是不是香港真特首来的嘛，大佬你觉得是背后 同埋土 金主来的嘛。 即是你知不知道民主 选。好悲哀这件事我不好想认同，不过确实事实是这样嘛。你想想特登走去影他。去跟这个即是张晓明言谈甚欢，人家送他出门口。第一个这个一个拉票显示啦，告诉你我搞定他。 是。 第二个呢、這个都系我哋嘅人， 唔系我知， 唔系点解你俾佢影啊？ 呢个， 仲要搵热血时报咁奇怪，大佬。 呢个咧， 东方都唔用，星岛唔用，系咪？两大左报唔用，搵热血时报，你本好奇啊？ 你咩中 又配合佢嘅剧本、啊？话之前搞狗仔佢啊嘛？ 你咩土白？你咩中央咧？其实尤其系啊，即系都唔系啊，习近平当然啦，尤其系啊。 啊這個黃岐山，佢對於即係呢啲獨裁國家點樣陷落呢，其實做咗好多好清楚嘅 case study 嘅。咁我你大家都知啦，黃岐山就最推舉一本書就叫做係呢個舊制度與大革命啦。同時間其實即係喂你講嗰啲咩喂，如果你係講民主選舉咧，你對於獨裁國家嚟講咧，其實一個好危險嘅考驗嚟嘅，即係等於就係話早兩年有套戲就叫做呢個講皮諾切特啊嘛，皮諾切特嗰陣時係咪智利總統選舉？喂，佢嗰陣時就係同即係佢嗰陣時就係公投到一把啊嘛。系咪输 Q 咗啊嘛，大佬？嗰套嘢叫咩 ？Yes or No 啊，咪定乜鬼嘢 ？No 啊， 叫 No 啊， 系啊， 即系呢啲嘢，喂，其实你下下都好容易假戏真做嘅，尤其系曾俊华而家，喂，你 sell 嗰样嘢系好本好嘅，喂，我点知道你会唔会假戏真做噶？假戏真做嘅程度，呢、這个就系等于咧，即系独裁者嘅一个 Hunger Game 嚟嘅，俾你哋乱咁玩，咁你玩玩下之后，你自己假戏真做，你自己入咗个墓，喂，我同啲市民握过手之后，喂。我可能真係良心發現㗎喎。喂，我可能真係我覺得真係自己係要從人群中走來。喂，我係唔可以背叛中央喎。嗱，個中港矛盾就喺呢度。 喂，其實講咁耐呢，你應該係要將曾俊華同埋唐英年或者梁振英佢哋當五年前嘅競選工程真係睇。唐英年同埋梁振英呢，佢哋兩個話參選嘅時候呢，你見佢哋都唔係主動走出嚟同公眾講嘢嘅。佢哋呢就係同選委同中聯辦嗰啲人真係講先嘅。咁但問題你見曾俊華走出嚟，佢係先走出嚟喺群眾嗰度就做 make 曬 speech 啦，先至走去揾選委。咁喺共產黨嘅角度嚟睇，呢種身體語言就令佢覺得呢個已經唔係一個適合嘅人選，咁啊寧願好核突咁樣走去撐林鄭 咯。所以我用咗接半嘅時間咧喺度分析咧，即係最近收到嘅訊息咧，就係我真係對薯仔開始唔樂觀。我哋嘅策略諗住，我唔知啦，起碼我自己嘅判斷啦，喺現階段裏面需要利用建制嘅矛盾咧，去走下一步嘅民主運動嘅策略咧，係已經唔奏效。 係因為380反而團結咗佢哋啊嘛， 佢洞悉咗啊嘛， 佢 一定係估到你包真係咁啊，所以我咪話最初嗰陣時候講就話你唔好咁快。话拥埋佢住啊？点啊？爷会警醒噶、啊、爷。其实第一最憎呢班友，呢班反中乱港嘅人，搞咗我哋咁多年。香港个唔稳定系建基于成个泛民主派、成个反对派嘅，系、嘛？后期佢就谂一条有啲绝招啦，就喺你嗰度再整个左翼出嚟嘅所谓嘅本土派、勇武派嚟打翻你转头。好啦，佢先解决咗本土派之后，而家就打你啦，就排队到你噶啦。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嘛，老毛讲噶嘛，共产党系呢啲咁样嘅斗争思维噶。冇变过，从来冇变过，就系、是、咁搞法噶。嗱，而家你仲恃住攞住嗰三百几喺千二里边四分一，你就玩共干，系嘛？借李嘉诚最大机会系佢啦，撑回收仔立商界唐英啲飞，佢睇唔到呢、這个好危险喺佢喺角度嚟讲，即系话香港唔系我控制嘅香港啊！如果你胡鬚仔贏咗，嗱胡鬚仔點其實都唔重要，嗰啲係堆砌出嚟嘅，攞咗個結論出嚟堆美國啊，堆中唔中心啊嗰啲嘢出嚟嘅，嗰啲嘢唔重要嘅啦，已經對佢嚟講，最重要就係呢、這個唔係我控制嘅香港，共產黨係唔會玩呢個手影，唔會俾你咁嘅玩法。佢手影唔係咁， 但好不幸嘅喎，你見到300+其實係真係團結地做一單 job 出嚟都未試過，咁樣就俾人打發，真 係。唔係咁，你而家就係你對於300+最為一個威脅就係呢個白票輪啊嘛，同埋長毛咁似出嚟選啊嘛。 咁啊，毛客觀上 係即係我即係嗱，即係等於就係話，喂，我講多次都要㗎啦。即係我見到咩網上面好多人 share 林順軒嘅篇文啊，即係呢個眾志嘅林順軒啦，即係個肥仔啦。又话吓，点解你对啲权贵咁宽容？点解对我哋呢啲吓冇权冇势嘅人吓、啊，即系咁即系口诛笔伐啊，咁恶毒啊又剩啊？喂，系有理由噶。如果你出嚟选，纯粹系因为搞局，冇人会反对你长毛。但系你出嚟叫人哋投白票啊嘛，你投白票嗰样嘢，其实喺度炒人哋嘅档啊嘛。其实嗰样嘢系排斥紧 lesser evil 嘅 strategy 啊嘛。你系排斥紧噶，你嗰样嘢系有排他性噶， 或者更加好听啲，用我个讲法就系、是、你个民主运动或者成个抗争嘅策略系用建制之间嘅分歧同矛盾，我哋揾位去入佢。 我哋即小胜为大胜嘅其中一个步骤。嗱，呢个系我同我一路出身以嚟嘅左交嘅一个好大嘅分歧嚟。 系啊， 啊，我其实我分析过噶啦，即系个运动里边咧，我哋唔可以长期失败。我哋长期失败咧，对我哋嘅群众，对自己。都是一个最大的打击嚟。 唔系即系嗱，你对于你咩自决派嗰啲，佢会成日讲噶嘛？啊，即系譬如阿谭 Daniel 咁样，佢有篇文就话 A B C D 就喺度话啦 ，A B C 以外，我哋仲要讲 D。你几时你无端端点解唔讲 D 啊 ？D 系咩嚟噶 ？D for democracy 系、哦、嘛？喂，你净系记住 A B C 吓、啊？你唔你喂 democracy 咧？民主咧 ？C 咪真系走去 D 嘅另外一步咯？ 咪就系、是、咪即系我讲咗好多次？喂，大佬。你呢、這个特首选举唔系一个生死战，唔系唯一场战争啊嘛？ 呢、這个唔系 final， 系啦， 呢、這个系 hit 系啦。 跑步嘅时候 ，semi final 都未到 ，hit 嚟嘅啫。喺我哋成个民主运动里边咧，过去嗰廿年嗰啲嘢已经俾本土派同我哋搞烂晒啦，已经。 唔系我哋当游击战嘅时候，你系当呢样嘢系唯一嘅生死战，然之后咧就将嗰个原则嘅问题咧无限上纲，就靠人哋帽子，你系喂你系要争，我要争进华吓，唔、啊、见咗我要争普选啊！你全班友咧都系薯粉嚟啊！喂，薯粉嗰啲嘢，喂，讲真，我都好反对，即系譬如李慧玲嗰啲，哇！你撑庄真撑到出晒水，系嘛？我哋都屌咗好多次。喂，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唔可以将佢系嘛，即系无限上纲，讲嘅所有支持 Lesser Evil 嗰啲人都系薯粉，都系造神，都系呢啲人啊嘛。 喂，头先我哋食饭嘅时候咧，我哋举咗个例子咧，我哋都异口同声嘅。嗰个例子系点？即系话我唔同意泛民主派嘅主流走咗去呢场赌局里边玩大势 啊， 系咯， 唔紧要。我作为左翼嘅，唔好玩啊！但系你唔系攞咗佢啲筹码，跟住压住啊嘛，大佬， 仲要压维息， 唔系啊！ 你压维息好大镬噶，即系百家乐就叫买和系嘛？即系唔系买庄，唔系买蟹，咪中间买和咯？喂，你好大镬噶，嗰啲筹码又唔系你嘅。你同佢咁紧张做咩啫？ 你 同埋佢都俾人夹咗上马，因为佢嗰阵时候话 A、B、C 啲人蜂拥出嚟参选，啲人蜂拥去投票，佢攞咗呢个 mandate。虽然佢个 mandate 好少，廿几万人喺背后，甚至乎真正投票都系好少，但系都俾佢做啦。 咪同埋你 做，俾佢做埋嘅场戏啦。有咩事嘅时候，你咪屌柒佢啦。我都话咗你噶啦。嗱，而家曾俊华当选啦，23条立法啦，乜乜，你赢晒噶本来。立于不败之地，唔系蛊惑啊，唔系走正面啊，唔系啊，而系人哋做咗嘅嘢，你俾佢做埋佢啦， 系咯， 埋佢啦，你自己又唔读书去考试，人哋三四个月之前已经预备功课啦，你又临尾最后尾个礼拜先走出嚟话要考试，你梗系肥佬啦，大佬。如果你晨早部署，你揾人去做，讲到明啊，你唔好。办 A、B、C 啊，你讲到明系白票嘅，咁你攞咗百几二百嘅，咁你咪得咯，阿哥，你冇理由攞人啲筹码去赌嘅，大哥，我唔会咁，我唔系一个咁可耻嘅人啊，真系，我冇份去参加嗰个赌局嘅时候咧，我最多唉唔好赌啦，好危险嘅， 咪即系等 十赌九骗嘅，即系阿老豆话话你嗰啲嘢，喂，我哋可以 remind 呢啲嘢，嗱薯仔。都是建制派的人嚟嘅，吓、啊、佢意识形态又有。嗱、啊，本来讲呢啲嘢系冇问题，甚至乎你批评佢23条嘅政纲，批评佢就呢、這个政改方案都系要守831嘅决定，冇问题。你唔好攞人哋啲筹码去赌啊！ 唔系咁啊，长毛有解释嘅，佢就话咧，即系佢揾阿余若薇去参选嘅时候有解释。咁啊，余若薇咧就同佢讲，咁你咪自己去咩抗争咯，咁啲嘢冇人报啊嘛，冇人报啊。 喂，咁喂，咁即系难听啲讲，即系你谂住系出镜啫，咁你今次咪自招，即系自取其辱，有几大祸啊？ 喂，咁你又睇， 喂，如果我话俾你听，你真系要有人报嘅话，除咗我上一次提嗰条桥喺3月26系嘛投票日， 系啊， 你而家开始每日喺条街度派传单，动员群众话呢一个一个假嘅选举，还翻啲投票权俾我哋之外，仲有。而家嗰四个候选人，你每日佢有 program 噶嘛？点解你唔去追击佢啊？屌你包仔，真系网上打飞机！屌而家学黄老邪咁讲，有 Q 用咩？你追击佢啊嘛？十个有十个，四五个有四五个，日日同佢讲薯片， 23票唔可以立法，咪中大学生咪咁做咯。 系， 嗯，喂，点解做左翼嘅人，你就唔好行一半，即系就褪一半啦，大佬，你又话嗰个系小圈子。长毛今次最大嘅问题系咩咧？因为你以前讲得太准， 你九尾狐啊，屌你话人哋 嗰篇文，有人问我。是不是我寫的，因為他還以為那時候我主席。我說三不政策這個講法呢是小弟講的，所以你都不可以賴曬他，是我講的那時候。不投票不提名不參選嘛。你記不記得我08年在港台的辯論裏面我是講三不的，當李華明質疑這個陳偉業提名這個曾蔭權的時候，我的答法就是說現在陳偉業已經改了，因為社民連定立了三不政策。這個是我噏出來的，經過行委會那時候討論。但嗰篇文就唔係我寫嘅，因為嗰啲唔係我啲文筆嚟嘅，我都唔識寫嗰啲。 唔係嗰篇文詞鬱文，詞鬱文嗰啲 唔係啊，嗰個已經係阿毛哥做主席嗰陣時候，屌懟低佢寫嘅，屌真係。 係嘛？哇！咁 唔係，所以完全唔可以即係怪曬。我覺得佢一個 point 係成立嘅。 係。 話說回來，你一定要講清楚。佢一個 point 咧就係話，我哋反對派喺呢一次壓住嘅過程裏邊，點解會投咗個建制派？嗱，呢個我係難答嘅，我覺得。嗱，你唔可以用你哋选民嘅角度去谂啊！有啲人嘅答法就系、是：，屌我每一次投票，又投个陈水扁，又投个马英九，咁喂，但系日后我都系反佢。你唔同，因为我哋系一个政治嘅实体嚟嘅，我哋一个派别嚟嘅。呢、這个派别系一个叫反对派嘅物体，我哋唔可以咁样同建制派。因为我唯一觉得佢系生嘅，生生地嘅呢、這个 point 系生地咋，唔系生晒啊！就话你个反对派嘅阵营压住咗落去个建制派嘅阵营里边，跟住你万劫不复，影响到民主运动嗰个做法。嗱，呢个系有道理嘅，少少有少少就我只系讲，点解我话有少少咧？工党同保守党当然梗系南辕北辙啦，好难合作啦。但系工党就可以沟自由民主党去组党噶嘛，成为执政党噶嘛。保守党都系沟自由民主党去做执政党噶嘛，哥。 嗯， 咁啱咯，泛民嗰啲温和派，佢咪走去沟呢一个嘅建制里面嘅相对嘅温和派，利用佢哋嘅矛盾咯。我哋做翻我哋嘅角色同我哋嘅嘢啦。所以我话你立此存照系冇问题，你讲曾俊华不是，讲林郑不是，讲胡官不是系冇问题。你唔行呢一步就冇事。呢次系左翼里面话俾你听，我都觉得系咧。难听啲讲就系叫冚家铲、 嗯， 最大嘅错误。 你而家唯有求神拜佛得一样嘢嘅啫， 一定 啊胡须仔你一定要赢， 系 胡须仔你一定要赢啊大哥！如果唔系，你成个左翼阵营、激进阵营都玩捻完咗啊！因为你只有佢赢，你先可以揾到佢错处嘛。 喂，张德哥南下吹鸡、啊， 如果俾林郑赢咗，如果你票数最好唔好咁反应啊，大佬啊，即系、原来加埋嗰阵时候咧，原来你够 beat 佢嘅。最好又唔好咁样反映到啦吓、啊，喂，如果唔系嘅，佢个别上咗神台嘅人，佢赢唔到，喂，大家对佢呢个人仲有期望啊，喂，你好大镬嘅，你唔知啊？筹码又唔系你，你原则又讲唔清楚，因为你自己打翻自己嘅嘴巴，前后矛盾，今日的我打到昨日的我，你又讲得咁尽当日， 同埋你听翻高达咧，喂，大佬。即系泛民嘅筹码，其实系由7月1号开始讲起嘅。 好早噶啦！ 喂，系7/1，大家喺啊，大家屌完热狗之后咧，高达就已经开始讲啦，个个都喺度讲紧选委 A B C 噶啦。 嗰阵时话揾到你添啊嘛， 系啊， 揾到我， 唔系即系咁讲， 唔系我咪就系我自己都有 struggle 噶，我可以去天主教抽签，我可以去登记做会计界嘅选民，即系搏下懵咁样。但我自己都 struggle 咁啊！屌我自己讲咁大声，话不投票、得提名、不参选，你一系就重新写一个100字、100版嘅论述出嚟。点解我而家要改？基于而家香港嘅政治形势，乜咁样吓？我哋而家发觉有咩问题，所以我要用呢个方法去解决佢。你唔系临时急就章。就走去跳去市场度考试噶嘛，大哥，你一定系包交白卷啦、啊，跟住俾人夹两句，哇！我真系我见犹怜啊，大佬喺嗰啲电台里边，我唔系想加把嘴嘅人，我都冇需要做啲咁嘅角色，亦都冇需要跟群众，我不嬲都系自反而缩嘅人嚟噶啦，但系太蠢啊嘛！屌你伸个头去俾人系咁揼，喂，好卵大镬噶，你成个左翼阵营，包括自决派在内。 而家压边个压亲住埋去嘅都死埋。如果我头先个估计，林郑系赢嘅话，一定揾你嚟祭旗啦。 啱嘅，尤其即系其实用翻阿长毛。 喂，仲有你唔好攞领媒嚟同我比。有啲人话：，屌，陶君衡你嘅领媒嗰阵时候够死顶啦，戆居嚟到领媒点同啊？领媒系阻止佢上市。你最多都系房屋署嘅管理啫，我最多都系得罪班股民啫，我攞到嗰班公屋嘅居民啊嘛，同埋我有一个好清楚嘅意识形态噶嘛，嗰个系我读 public policy 同 management 噶嘛，嗰系讲紧乜嘢啊？我哋几个读嗰个咧，嗰啲系讲 contract out 之后嗰啲咩 efficiency 啊、equity 啊，同埋呢个 effectiveness 咁啊，三 E 啊嘛，记唔记得啊？其实得一样嘅啫，系 efficiency， 我梗系讲中啦，同埋佢一定系会上到市噶嘛，大佬。所以而家你求神拜佛，点解话一定要曾俊华当选啊？如果唔系，你真系大镬啊！曾俊华当选，有咩就赖落泛民主派度。屌你最聪明就系咁嘅做法啊嘛！ 因为咁，如果即系呢个阿林郑当选嘅话咧，啲人话你有份嘅。因为咧，你而家系等于嗱，我头先点讲？点解咁讲？话你叫人哋投白票系有排他性咧？你系等于系绝咗阿曾俊华条福个活一条活路啊嘛！ 喂，同埋呢个世界。永远啊，就算你自己立法会选举都好啦，万必又好，长毛又好，罗冠聪又好，朱海迪、刘小丽都好，好多时人哋揀你啊，喺个比例代表制里面啊，都系策略投票嚟噶。你会真系全部包晒你嗰啲嘢啊？你嘅政纲，你好多右翼嘅香港大把添啦，主流社会，佢真系信你全民退休保障，屌我自己买保险算啦，大哥，我靠你。我靠你退休保障，香港系咁嘅人，不过佢会投你，因为佢觉得你系一个抗争。我只系拣你呢样嘢咋，去扫场咋。 而长毛话咧，即系你话雨伞运动之后， 你都系对唔住，你都系呢西衣服。我嘅讲法就系我都系啊！你嗰啲街坊真系好中意我啊，大哥，你啲咁嘅性格， 即系好简单， 你啲咁嘅立场， 唔系你话、 你成日喺度乱搞嘢、我系因为见到你喺街头里边帮我去抗争。我只是要你这一样的，不是包晒你所有东西的，我都是 less evil 啊，如果只是他是 less evil 啊，这个世界从来民主选举梗是都是次优选择的，哪里找到个圣人出来，任家祥找金浩望啦，找陈日君咯，看看是不是咯， 到时你又唔中意啊？ 到时又咪唔中意？ 唔系即系呢个 佢到时反同性恋嘅。 唔系呢个正正就 咁，你中唔中意咧？ 唔系呢个正正就要反驳啦。佢哋成日话喺雨伞运动，我哋保住现有嘅成果。现有嘅成果系咩啊？就系大规模嘅策略性投票嘅参与度嘛，系咪？你喺雨伞运动之后，九月嘅立法会选举，几多人参与呢个雷动计划啊？就系延续呢种精神。 如果唔系啊，都唔会你咁多新人系上到位啦。 系啊。 呢、这个都系一个策略嚟嘅，全家人喺度倾，我几多票投万必，几多票投长毛，几多票投咩？你估真系佢包晒你所有嘅政纲啊？哇！你真系好笑你。 唔系而呢一种叫做大规模嘅选民参与， 选民系同即系派别系唔同，选民下次可以惩罚。 系 派别压住埋去，我唯一觉得佢有生嘅地方嘅就系咧，派别压住埋去咧，你系好难翻转头嘅。 嗯， 呢、这个我同意嘅。但是在而家咁嘅政治空间同埋环境里面，我有咩选择 ？We have no choice。 咁然之后你就话俾人听， 我左翼嘅，我咪做翻我嘅嘢咯。 然之后你就 话包围呢一个嘅会场，要求所有选委同埋呢一个嘅中央政府还我投票权，得唔得啊？ 同埋 佢哋每一场嘅辩论又好，佢嘅公开场合追击佢得唔得啊？ 人呢？人呢？ 你唔好讲，你唔好讲人先。喂，你 喂四五个人，当年我哋都系咁去咧。喂，大佬，我哋去到嗰阵时候，终审法院又好，高等法院又好，喂，屌系咁俾人指住嚟骂嗰时候，唔顶啊！嗰刻系都要顶噶啦，阿哥，即系你讲领会啊嘛，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啊嘛，系咪？众人皆醉我独醒啊嘛，咁你咪话俾啲群众听咯。但你行多呢一步，唔系你嘅筹码去玩人啲筹码，你会拱死人张台嘅话咧，你实俾人屌到狗坐啊！俾你听，我就唔做呢啲嘢嘅。Sorry， 我有我自己做我自己一套嘢。既然我由头到尾都冇玩嘅时候，我就唔会剔人哋啲 advantage 嘅。我讲好多次，攞人呢啲着数，逐啲讲就攞人筹码去赌，跟住就买维息， 磨烂正，之后仲要磨烂正。 係咪啊？你好大鑊噶！屌你大佬，你而家嘅民主運動嘅希望，真係喺成個呢個自決派嗰扎新人嘅陣營裏邊。你因為頭腦發熱，以為諗住戴光環，屌戴著個刺官。你 镬 嘢 就 系，佢班友仔衰，要参加小圈子嘅，你都讲咗话唔应该噶啦，咁你又自己踩只角埋去，做乜撚嘢啫？我真系好撚猛啊！搞咩咧喺度成日？除咗你讲嗰样阴谋论啊，我唔系好信嘅，即系博出位之外，冇镜头之外，喂，博镜头都唔系咁博噶嘛，大佬。 乜乜啦？ 佢最大嘅问题乜嘢？第一。大家对曾俊华依然系有个期望。第二就是你自己讲过啊嘛，你讲得好准啊嘛。 九尾狐，唔系佢有解释嘅，佢话即系因为而家咧就有公民提名，之前系冇嘅。 屌咁你梁家杰多攞八万几啦，何俊仁都攞三万几啦，嗰啲系咪又叫公民提名啊？而家唔系嗰个 terms 啫，系咪？佢嗰时候都系攞人签名噶。系咪咁嗰啲算唔算你有？ 唔系我讲法同你唔同啊，土伯。 喂，第二仲有，喂，公民提名系结合一个真正嘅普 选噶。Exactly。 喂，你唔好即系为咗美化你嘅行动，将个公民提名矮化咗。 唔系，如果你系 take 呢个公民提名系好 seriously 嘅话，咁你政纲啦。咁人哋问你政纲嘅时候，我哋摆晒上即系网噶啦，我哋同呢个咧就人民力量一样嘅嗰个联合政纲。嗰咩联合政纲？你个联合政纲系选立法会噶，唔系选特首嘅，大佬。你可唔可以用一个即系喂区议会选举嘅政纲嚟走去选立法会啊？越级票战唔系嗰样嘢。 嗱，我话说回来，即系头先可能即系怒气咗少少，但系即系我觉得大家都 don't take it too serious。 入唔到闸啊嘛，因为佢 第一公民提名咧，睇而家系走势啦。即使戴耀廷嗰个咧。够唔够三万七八系嘛？ 都系胡须噶啦， 都系难讲噶啦。除非好似当年呢一个嘅民进党走去公民提名呢个宋楚瑜咁，咁你就大镬啦。好啦，就算过到呢一关，第二关都过唔到我估。第二关系咩咧？第二关就系呢一个所谓嘅150个泛民选委喺而家咁形势里边咧。啲票唔会俾你屌翻翻嚟， 唔系咁咪话咯，咁变咗证明，最后咩证明嘅咧？就系、是、你民主三百 plus 嘅不义，揭露咗你民主三百 plus 嘅不义，吓、啊、就唔系话就 咁啊好大镬，揭露民主三百 plus 嘅不义，即系自己卡自己有、啊， 系啦，就系、是、想咁样，咪即系最后屘就系咁啊，因为喂佢都预咗你哋唔会咩噶嘛，阿长毛讲咗噶，唉我唔会选到嘅，第一就系话咧， 咁啊梗系唔会选到啦，但系 唔系我嗱佢讲两样嘢嘅， 普选选唔 系佢攞呢个系所有人最唔想睇到嘅嘢就是。系民主三百 plus 破功， 咪就系咯？喂，人哋民主三百 plus 本身系谂住累积民气，系去做一个策略性投票，但你唔系，你而家咧，即系你而家你系选委紧，你系贬选紧佢啊，系嘛？喂，我攞足够提名，你唔投我，喂，你根本上你又系不义啦，而不义咧就系你班即系民主三百 plus 有份参与嘅。究竟你是揭露本身小圈子选举不易啊，定还是系想揭露一班本身系好想好积极咁去影响选情呢一班民主派选民嘅不易呢？ 唔系，同埋最大一个问题咧，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我唔系针对指边个，唔好攞咗个结论先至堆砌啲理由上去。我今次有一个好大嘅感觉，以前我哋读 social science 嘅人，即系属社会科学，即系同梁安琪拗一样。就好多时咧，我哋攞咗啲所谓假说，其实呢个系结论嚟嘅，我哋就揾啲理由去即系支持呢啲咁嘅嘢。咁但系当然我系科学嘅，因为我哋嘅研究方法系科学噶嘛，我哋可以否定嗰样嘢，可以即系证明嗰样嘢。但我觉得今次咧，所谓成个左翼阵营咧，你系攞咗个结论，我要去玩，我不甘寂寞。 我有自己位置， 所以我揾啲理由，而我唯一觉得你系生生地嘅个理由。即系有少 valid 嘅成分，有效嘅成分嘅，即系话我哋嘅阵营嘅人唔应该落呢个赌注。 你都俾你立峰写篇文就走去反驳咗啦。 对唔住，泛民主流嘅阵营唔系你嘅阵营。OK， 我都唔会视为系同我同一嘅阵营，因为我同系有分歧嘅策略上边，喺斗争嘅策略上边，喺意识形态上有分歧嘅，佢唔系你嘅阵营啊。你攞翻你嘅阵营去自己去赌啊！ 系啦， 但系 even 系温和阵营，你见到例如公民党佢嘅战术都有参考价值噶。 我当年啊，曾经提出过一样咩？我觉得而家 即係就算開放普選都好，老共都會卡住你。我就冇諗到佢咁盡，以為601票機構提名先選到。我嗰陣時候做緊主席嗰陣時候都諗緊呢個問題，個腦都有轉緊呢個問題，就係泛民要開始建立一個初選嘅機制，就行政長官選。 喂喂喂，好啦，我哋時間差唔多啦， 你一定會俾人插票㗎。阿基又出嚟选，阿梁家又出嚟选，何俊仁咪大班人鼓励你去啦。 喂，不如等下一分，下一节先吓，好。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 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